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0:10，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这两天在家里又把《妓女幽魂》3部曲找出来看了一遍，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妓女幽魂》，31年前的夏天，也就是1987年的夏天，《妓女幽魂》第一部上映，它在电影史上刻下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做小倩，一个叫做哥哥。这是徐克监制的第一部神怪片，导演是陈晓东。那年，他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配、最佳剪辑和最佳服装设计4项大奖。而那一年，王祖贤21岁。凭借着小倩这个女鬼的形象，她一炮走红，随后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90年代初香港影坛4大名旦。而那一年，张国荣31岁，刚刚从歌坛杀入电影圈，还没有被认可。片场王祖贤以小倩的身份叫她哥哥，剧组的人纷纷效仿，没有人想到这个称呼风靡至今，但已成绝响。节目开始，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我》。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我》。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倩女幽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第一感受是这样，你居然聊这个电影，那你的音乐关键人物理所当然就是张国荣和王祖贤，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吧。1987年的这一部《倩女幽魂》其实是翻拍自1960年李翰祥执导的同名作品，而这个书生和女鬼的故事源自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当中的人物短篇聂小倩。当年徐克看完原版之后觉得还可以继续挖掘，于是他找到了武术指导陈晓东，得到的答复却是古装片这么多观众都腻了，你还要拍简直是找死。而徐克却怒怼他说，这不是一个古装时装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现在的男女需要一种浪漫情感的东西。于是小倩和宁采臣的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而那份浪漫至今令人神往。 人生路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我人茫快乐少年郎。 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倩女幽魂的故事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你想想，两个朝代更迭，自然是世道混乱的。为了得到官府的赏金，地痞流氓满街随意抓人。穷书生宁采臣，他要前往郭北县去收账，一路上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他满脸稚气，单纯专一，用《聊斋志异》当中的话说，就是平生无二色。意思可以理解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他显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账本被淋湿了，傻乎乎的他就这样被别人赖了账。实际上他看上了一幅画，却因为没有钱被老板讽刺为品位高身份低。人心复杂，用物质来划分身份等级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宁采臣便承载着人心的单纯和美好，在这个世界中的那份挣扎的生存的状态。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荒无人烟的兰若寺去借宿，而人们对兰若寺闻之变色，因为那是一个妖兽横行的地方，有去无回。而兰若其实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远离尘嚣，宁静空闲的修行之所。正是这样的地方改变了他的一生。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王祖贤收录在他的那张与世隔绝的专辑当中的一支音乐作品，完全是以他当年出演《倩女幽魂》当中的小倩的心情所谱写的歌词和旋律。与其说他是在唱，倒不如说他完全是在说，说的是如泣如诉。所以听来你也可以感受到小倩在面对自己的真爱却不能去爱的那份无奈的心情。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来说它，说人有人间，鬼有鬼界。小倩说，和鬼比，其实人更可怕，而鬼有时要比人还要温柔。就像燕志霞所说的，跟人比，鬼的世界反而没有欺骗虚伪的复杂，黑白是非分明。这大概也是徐克选择拍鬼片的初衷，人间的故事太过险恶，倒不如拍一部黑白分明的鬼怪片来得简单一些。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热播的都是宫斗戏，各种斗心眼，看多了真的有种后怕的感觉。当然时常会有人问，你如果在旧时宫里，你能够活到几节？像我在生活当中单细胞的状态，可能半节都活不到吧。对，我就是很多网络当中大家分析的活不到半集的白羊座。好，来听这首黄沾所演唱的道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飞上道天道地道自己过道还非常道，嘿嘿嘿嘿嘿，我学霸道。呢度过道，呢度系道，霸道长道哈，教导人啊嘿。你到弯道、行道、淡道、高道、热道、雷石过道、龟空神道、旁门左道、高上啊必然得路，呢度去到长道当道，我只求我道。 听完这首《道》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电影当中来说宁采臣和小倩，他俩人的状态是两界相隔，注定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宁采臣后来是答应小倩要帮他去安葬尸骨，这样他才可以转世投胎做人。后来他真的就背叛了燕志霞，但是燕志霞反而因为他的这份背叛和对这份感情的坚持而被感动了。燕志霞看似是霸道强悍的，其实内心是柔软的，因为她其实和书生一样曾经追逐过美好，只是被荒谬的人间磨去了她的那份热血，让她最终选择退出江湖。后来她不但放过了小倩，还选择帮她去找回尸骨。耍刀的大汉抱头痛哭，那哭声里是对世间混乱的委屈和不甘，就像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选择独自哭泣一样。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倩女幽魂》第三部张学友所演唱的《道道道》。 世界一片茫茫我，觅到觅到是寻我，千里步万岁好，风里路是我前途。 沙都不是刀，风也风红八路， 令人皱你低手冲入漫漫路，你低手冲入漫漫路，全凭意志开始我命运步，迈着大步望前去，

这首杨采妮所演唱的《神话》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倩女幽魂》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扯的话，我告诉你，歌曲《情绪》和这首歌的名字可能跟电影是有一点神通的这种精神上的交流的一种感觉吧。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倩女幽魂》当中来。宁采臣和小倩在电影当中是拥有一段美好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那段美好实在是太过短暂。四丈飘动，质朴专一的书生和清纯素净的女鬼在深夜缠绵，而如今闭上眼睛想想，电影当中那一出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后人有很多人在模仿拍摄这段戏，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再也找不到那种超越肉体的怡然美感。据说在当年拍摄这一段缠绵悱恻的戏的时候 NG 了几十遍，最后王祖贤和张国荣都不知道该怎么出演这段戏了。想想窗外飞花，屋里面他们在烛光下吟诗作对，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和 WiFi 的年代，古人的那份浪漫在电影当中居然被拍得如此让人心旷神怡，不得不让人佩服当年的陈晓东和徐克。是电影当中的一段原声，这段音乐作品叫做《十里平湖》，也是黄沾的音乐创作，非常贴合故事情节。生平无二色的书生，心无杂念，而白衣女鬼，身披月华，明眸流转，浅笑含愁。当他们在那幅画上写下十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行单望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时候，或许我们才知道爱情竟然可以如此简单又如此美好。这般苦恋，你这般敷衍。

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跟同事说我要说倩女幽魂，首先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哦，你好老派，这部电影你说了多少遍。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是每一次说都觉得相当有嚼头。另外还有同事说，宁采臣和小倩的爱情就像这首歌《黎明不要来》所唱的一样，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见不得光见不了黎明的爱情，所以你不得不去感慨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稀呀。穷书生矢志不渝的爱恋只能到最后化作古画上的这份思念，小倩转世投胎，他们再也无法相互寻觅，即便后来再次相遇，年龄的巨大差距也会让这两个人不可能再会拥有爱情。可是在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在第二部当中宁采臣就真的遇到了小倩一模一样长相的傅清风，但是傅清风在这一季当中已经是被指腹为婚了。宁采臣在这部电影当中再次的为画中的这个女人差点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傅清风为了宁采臣最终是放弃了自己官宦之女的身份。生死的轮回和现实的束缚似乎都没有办法阻止这两个人的爱恋。据说当年这部《倩女幽魂》掀起了古装鬼片的热潮，神怪片像雨后春笋一般，但是良莠不齐，唯有此片不仅获得了法国人的高度评价，还拿下了埃莫利亚兹的电影评审团特别奖，又在葡萄牙的波尔图电影节上摘得了最佳影片奖。吴马后来在金马奖摘得了最佳男配，王祖贤从此被封为女神，和齐秦开始长达了15年的爱情长跑，哥哥张国荣随后宣布退出歌坛，正式进军电影圈。3年之后，他凭借着《阿飞正传》拿下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这个时间就想跟您一起来分享《阿飞正传》的主题曲《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 这是哥哥在当年为《阿飞正传》所配唱的主题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回过头去聊30多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包括那部电影。你不得不去感慨，在命运面前，任何事、任何人都很脆弱和渺小。据说当年2000年的时候，王祖贤和齐秦本来是要结婚的，却突然结束了长达15年的爱情。最后，女神远走加拿大，从此息影，遁入红尘。2003年，可能是哥哥觉得做人太难，他选择了坠入轮回。2014年，吴马没有能够战胜癌症，在香港病逝。可能是哥哥觉得做人太难，他选择了坠入轮回。2014年，吴马没有能够战胜癌症，在香港病逝。佳人隐红尘，君子坠轮回。在电影和现实之间，轮回似乎开了个玩笑。30多年之后，我们再聊这部电影《倩女幽魂》，看到的不只是人鬼间的凄美爱情，还有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无奈。千古轮回，生死无常，欢乐与失落并存的世界，才是所谓的人间之道。正如同当年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聊斋》那部电视剧主题曲当中所唱的那一段，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是许茹芸所翻唱的一首老歌，歌名叫做《神话》。歌曲当中有唱这句歌词，这世间本无神话。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愿意用神话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想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没有办法追求得到，达到那种幸福的状态，所以心之神往，便用神话鬼怪这种方式表达，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空缺而已吧。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自己生活当中可以幸福一点。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